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星期一嘅晏昼咧，五点十三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麦嘉俊你好啊， 陈燕平你好，大家好。 嗱，首先咧要讲一个即系悲剧啦，咁就系喺秀茂坪发生嘅，有一对嘅智障嘅中年兄弟啦，其实都系讲紧五廿几岁噶啦，佢一直咧就同佢嘅妈妈咧系同住嘅，咁但系佢呢两位兄弟咧就本身系智障嘅，亦都咧系曾经喺医管局下边嘅精神科嘅联。专科门诊入边咧系接受服务嘅，咁但系咧佢嘅妈妈去照顾佢嘅时候，就系因为五月咧呢位妈妈咧就因病入院，咁然之后就怀疑咧呢两兄弟咧可能因为冇人照顾啦，而导致即系冇食物嘅补充咧就饿死咗。咁呢件事件咧系一直要去到讲紧系星期五啊，先至由于闻到有异味啦，先至有人咧系上门揭发咗咧呢一宗。嘅惨剧啦，嗱咁啊事件呢亦都系暴露咗好多照顾者嘅问题啊，麦家俊，因为我哋以前呢都喺个节目度呢去倾过㗎啦。咁啊留意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啦，佢刚才出席一个活动嘅时候呢，佢就话呢个个案呢应该系属于一个隐性嘅个案嚟嘅，因为呢佢哋本身呢就唔系一个同社署求助嘅个案。咁但系当然都有留意到啦，就系、是、譬如有一啲嘅坊间嘅人士就提出是不是应该对于一些的譬如智障人士都用一个个案经理的制度，是等他们可以有人去跟进相关的情况呢，同埋就是他妈妈是属于照顾者，而他妈妈是入了医院的。那究竟有没有人是可以找到中间是出了什么问题，甚至是主动向这位照顾者的家庭提供援助呢？这个都是过去那几天一个的讨论点。没 错，其实也都有一啲社區組織啦，譬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啊彭洪昌咧都有講，其實呢個係咪真係一定係一個隱性嘅個案咧？其實未必係，因為其實佢哋一家三口咧，其實係有領綜援嘅。咁所以就好似頭先陳燕平所講，就係、是、其實已經納入咗政府嘅一個援助範圍咧。其實係咪就係僅僅係比較淺佢，定還是其實我哋喺即係立案去跟進一個資金發放之外咧，係咪應該有人去定期跟進個案咧？咁同埋同時間頭先陳燕平所講咧，即係媽咪就自从五月中就开始入咗院啦，就一直喺里边。咁其实都好似话系个佢哋个母亲咧，都系有一个认知障碍。咁所以其实当头先讲到话医院去接收呢啲 case 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就系其实都做多一两步，就系、是、问清楚，即系既然妈咪系属于照顾者，系啦，咁医院亦都系即系亦都系有份去跟进佢妈咪嘅个案嘅时候，咁其实系咪都会想即系喺入去嘅时候会知清楚入院嘅人喺即系喺佢哋屋企而家嘅状况会系点啊？要唔要即系入咗院之后系有一啲其他嘅支援系需要去跟进或者要转介俾其他人去做啊？咁呢啲都有好多讨论之后要倾噶。 嗱，呢个咧正正可能系其中一个即系论。 点所在，因为都接受即系公营医疗服务嘅人都有唔少啦。咁究竟我哋而家譬如喺个医院体系系唔系可以有充足嘅人手，或者系个服务系咪真系可以了解埋佢哋家庭状况？然之后譬如系医务社工啊，或者系其他可以主动一啲睇下嗰个家庭有啲乜嘢需要咧？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嘅讨论点啦。第二个咧喺今次嘅事件当中咧，可能都会令人会问呢个问题嘅。根据记录咧，呢两兄弟咧，佢哋喺2004到2018年期间咧，系曾经喺九龙东嘅医院联网精神科专科门诊系复诊，属于系稳定个案。但系就话咧，自从2018年嘅2月同3月之后咧，未再复诊啦。咁呢个亦都衍生另外一个会问嘅一样嘢啦，就系、是、究竟如果佢哋过往系喺医院嗰度有记录嘅时候，其实一直有冇人去跟进佢哋嘅个案嘅咧？又或者就系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即系呢一啲嘅个案先至会获得跟进咧？而佢哋咁耐冇复诊嘅时候，又有冇人去察觉到？佢哋系咪需要有其他嘅服务加以援助佢哋咧？呢、這个可能都值得去讨论下。 冇错，因为实际上嚟讲咧，即系其实我谂就系头先陈燕平都讲啦，我哋倾关于照顾者同被照顾者咧，都唔系一两次嘅。其实咁啊，即系喺依年几两年里边咧，其实有一啲即系不幸事件，今次就即系更加可惜，系有两条人命。咁就即系其实都发生咗。咁其实我谂系时候要去问一问，即系我哋自己嘅制度里边咧，其实系咪有啲嘢可以去做好啲嘅，即系其实讲真喺每一个嘅 case 里边咧，其实个都做好咗自己嘅嗰个本分，咁但系咧就总系有啲咁样嘅遗留，咁头先个遗留点样去堵塞嗰样嘢咧？其实我谂系而家我哋要去即系要去关注嘅一个问题。 我哋都问过社会福利处啦，到底咧呢个个案咧系有冇即系领取综援啦？咁等紧佢哋回复嘅，咁不过咧可能有一样嘢都要留意，就系关于嗰个个案经理嘅制度啊。如果我哋而家咧睇翻，即系社署啦，佢其实系都几详细去列出咗咧，嗰个个案经理服务咧到底系点样做嘅？咁佢哋就有一啲嘅服务咧系支援残疾人士喺社区嘅生活啦。咁其实就包含咗几部分嘅。如果你系一个严重嘅残疾人士，你可能系轮候紧院舍照顾服务嘅，又或者咧你系已经系评估咗噶啦，被评定系合乎资格嘅严重残疾人士咧，又或者你读紧咧呢啲嘅肢体伤残学校或者系严重智障儿童学校嘅严重残疾人士咧，又或者系呢啲人士嘅家人或者照顾者咧，都会有个个案嘅管理服务咧去照顾到你哋啦。咁另外一批咧就系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如果佢哋系离开院舍准备去社区咧，亦都会有个案服务咧系照顾到佢哋。仲有一啲就已经喺社区入边嘅残疾人士咧，亦都有地区支援中心用一个即系地区为本嘅策略，亦都有一啲嘅个案嘅服务咧，去帮到佢哋啦。咁但系头先讲紧嘅咧，似乎都系你要首先咧系去寻求咗个服务，即系俗语所讲咧，就系你有个记录或者开咗一个档案喺度，然之后先至有人咧会用一个个案经理方式去跟进。咁但系如果你系冇嘅咧，因为可能有啲情况之下，你未必会系寻求家居照顾服务，未必可能会寻求一个离开院舍嘅社区服务。咁喺嗰啲情况之下，我哋系咪需要去揾翻呢啲人出嚟加以提供服务咧？ 系啊，又系同一个问题。之前我哋倾嘅就系讲紧，如果真系已经入咗个制度里边咧，即系就算个制度里边嘅资源啊或者其他嘢咧，未必系去到尽善尽美到咧，起码都入咗落个制度度先，即系照顾者同被照顾者，反而更加难嘅就系。点样令到佢哋咧系知道有呢一样嘢？即系点样去入个制度里边？究竟系俾人去揾啦，定还是系做多啲宣传，令到我哋知道其实自己嘅情况系可以被纳入去个制度里边啦？其实有好多嘢系可以做。咁究竟今次呢件事里面究竟系边一样嘢系可以做得好啲咧？我谂都真系可以系要再倾多啲啦。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啊，麦家俊电话旁边，我哋请你。严重弱智人士家长协会嘅主席黎佩薇啊，黎佩薇你好， 黎佩薇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你由呢个个案入边咧，你睇到有啲咩嘅问题，我哋应该要处理 咁如果喺呢个嘅 即係呢個事件裏面咧，其實好明顯就見到社會支誒，即係社會個支社區嘅支援有失效咯。咁、其實都係反映咗現時有關殘疾人士種種嘅制度咧，其實有所不足嘅。咁所以我哋咧，即係家長自助組織咧，其實係建議政府要成立一個殘疾人事務委員會。咁呢一個委員會咧，係一個比較高嘅層次啦。咁佢就可以推動跨部門嘅合作咯。譬如好似喺呢次事件裏面啦，如果可以推動到醫院、社署或者房屋署佢哋嘅合作，咁呢件事嗰個結果會唔會唔一樣咧？咁其實呢個委員會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佢係要根據呢個國際呢個殘疾人權利公約去做事咯。咁就係點解咁講咧？就是、第一，我哋喺即係評論呢件事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從咗個照顧者嗰個角度，的確照顧者佢哋好辛苦，照顧得好辛苦。咁但係我哋有冇諗過去點樣去保障翻呢個殘疾人佢哋嘅生命權咧？咁第二就係話，如果呢一批嘅殘疾人士佢真係好想喺社區生活嘅。佢唔想入一個嘅社署嘅服務嘅系統嘅時候，咁政府有冇責任要保障佢哋喺社區生活係得到足夠嘅支援呢？咁如果係根據呢個殘疾人權利公約嘅話咧，咁政府即係我哋應該係用一個權利嘅角度去睇，而唔係一個福利嘅角度去睇，就話而家。即係而家現行嘅制度就係一個福利嘅角度啦，就話啊，我夠慘，我去揾社工即係俾啲服務我啦。咁如果我可能我越慘啦，我就越多服務。咁但係我哋希望嗰個嘅關於殘疾人士政策嗰個嘅思維方式咧，可以有啲改變，喺一個權利嘅角度去睇咯。就係話，如果我個殘疾人士去選擇喺社區生活，佢政府係有個責任為佢提供足夠嘅支援。咁包括咩支援呢？譬如社區支援啦，咁或者啲經濟支援啦，咁亦都係可以係譬如話一個係個人生活助理啦。譬如好似喺呢個嘅即係沈茂平呢件事件裏面啦，當然佢媽媽係即係好想照顧嗰兩兄弟，咁但係當佢年老嘅時候，佢照顧唔到。如果政府其實可以提供一個嘅個人生活助理俾佢嘅係繼續俾佢喺社區生活嘅時候，咁兩兄弟可能佢哋唔需要住進院舍啦，而媽媽亦都可以減輕咗個嘅照顧嘅重擔咯。 明白，咁嗱，咁头先即系我哋讲嗰啲咧，都系一个即系非常好啦，就系一个好即系全方位嘅一个考虑嘅。但系通常嚟讲，即系政府要去牵头做晒呢啲嘢，需要啲时间。如果真系我哋而家要对症下药啦，咁多个唔同嘅部分，最迫切嘅，你觉得即系以你嘅认知咧，呢一类照顾者同埋被照顾者咧，其实系边一度要做嘢先至系最迫切同埋可以最快收到效果。 咁我諗即係好多人都提到一個個案管理啦，咁我想更正翻，應該係一個個案管理嘅系統啦。咁我哋都認同一個個案管理嘅系統嘅。咁雖然即係頭先你哋都有提到啊，社署其實個網頁都好詳盡講到嗰個嘅個案管理啦。咁但係佢嗰個嘅個案管理嗰個理念咧，同我哋自助組織或者即係提出嗰個嘅個案管理一個理念，其實就好唔同。我哋講緊嘅咧就係話，當一個人啦，即係佢被懷疑係殘疾，或者係當佢係判斷為殘疾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嘅就要需要開始介入咯。但係而家社署講嗰個咧，就話你係排服務或者你揾某一個嘅服務單位嘅時候，你先至去開始去介入咯。咁同埋我哋一講緊一個咧，係一個 lifelong， 即係話由佢開始懷疑佢係殘疾嘅時候，你就應該要開始跟進佢唔同嘅階段。就唔係話我攞呢個服務你就跟住我呢樣啦，如果我退出咗服務我就冇咗啦，就唔係呢個咁嘅概念咯。咁所以如果係真係要推行一個個案管理系統嘅時候咧，咁我諗即係社署佢需要係即係摒棄翻現在佢哋做嗰個方式啦，而係採納翻我哋自助組織提倡嗰個係更加主動啦，同埋一個係長時間由佢話開始查，即係懷疑查實開始就要跟進咁嘅。 以你哋嘅認知咧，即係因為其實係一個即係 definition 啦，即係我哋其實點樣界定成個即係受照顧範圍嘅一個討論嚟嘅。咁如果你頭先所講以前嗰個諗法咧，個制度就係一個出咗事啊，先納入到去一個個案經理系統裏邊去管理系統裏邊嘅話，咁而家係覺得已經係懷疑出事或者係有一啲一啲問題啦，覺得係需要去開始跟進啦，就做雙方面之間嗰個嘅人數有差幾遠咧？因為呢個其實涉及到即係嗰個即係公眾資源嗰個問題啦，係嘛？即係 咁。 因為我以前其實都即係政府官員講過啦，如果要做咁嘅系統咧，其實花費好多資源。咁個問題就我哋見到嗰個慘劇咧，其實即係你見呢幾年係不斷發生。咁其實係咪即係如果你從呢個咁嘅宏觀嘅角度睇，咁其實呢啲資源究竟係咪值得要去花咧？系，咁政府要谂一谂咯。 有冇同政府即系倾，或者之前即系都可能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即系其实实际上个人数系有几多咧？即系呢啲隐性嘅个案，或者一啲已经开始需要，你觉得需要跟进嘅个案，同埋即系涉及嘅成本有几多咧？ 其实我谂最首先问题，其实政府自己本身都要做翻一个比较详尽啲嘅人口统计啦。咁譬如好似佢喺2020年。統計處做過一個關於殘疾人士嘅人口統計啦，咁其實就算係智障人士咧，佢嗰個嘅統計其實佢都係估算咯。咁即係話，如果你面對一個服務對象，你都唔知有幾多嘅時候，咁其實你政府係點樣去制定一啲嘅足夠嘅服務去幫助呢一班人咧？咁所以即係咁第一步就係政府需要做一個即係真係嘅殘疾人口嘅統計咯。 黎佩薇，除咗喺政府系统之内咧，喺政府系统之外啊，有冇办法可以去强化或者系帮到呢一啲嘅个案咧？譬如有提出系唔系揾关爱队去揾呢啲嘅个案，甚至系加以关顾嘅，你觉得有得唔得咧？ 我就唔会叫佢哋做个案啦，咁我哋通常都会系即系叫翻佢哋做即係同路人啦，咁我諗即係關愛隊，咁當然佢有佢作用，咁但係一同另一方面，我就會睇翻我哋嘅家長自助組織啦。其實可能會唔會發揮嘅作用更加大咧？咁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話同路人，咁其實當你講即係我諗特別係即係殘疾人士啦，如果你有一個同路人同佢傾嘅時候咧，佢可能會因為大家有共鳴啊嘛，咁你真係同佢講嘅時候咧，其實佢可能好容易去話俾你聽，佢其實係面對啲咩困難，或者其實同路人我哋嘅組織其實都好容易會睇到佢有咩問題出現。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啦，其實喺即係自助組織嘅支援方，即係為自助組織提供嘅資源方面咧，可以加大，令到我哋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咯。 我想問，而家依自助組織同政府服務之間有冇一啲嘅協作㗎？ 其實就冇話正式嘅協助嘅，咁當然政府係會有一啲嘅資助俾我哋啦，咁但係嗰個資助其實好老實就真係唔係好足夠我哋去做更加多嘅嘢咯。咁其實我哋自助組織都好想去做多啲去幫助我哋嘅同路人，因為特別係即係智障人士啦。咁尤其是智障人士畢咗業之後，其實都面對一個好大嘅service gap 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想做多啲嘢，不過問題就真係嗰個資源有限，我哋做唔到。咁所以希望政府可以都支持我哋呢啲自助組織嘅發展。 好啊，黎佩薇，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黎佩薇咧系严重弱智人士家长协会嘅主席嘅，呢度都涉及到一个即系主动同被动嘅问题啦。究竟系要由佢哋去主动揾服务啊，定系咧由一开始已经系有人跟佢嘅个案咧？1872311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联和墟发生致命车祸，下午3:00一架505路线专线小巴驶经和睦路上水宣道小学对开时，撞到一名女子，她倒地受伤。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将他送去北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饮食业界发起在11国庆当日起推出优惠，有大型连锁快餐店和饮食集团合共大约1750间食肆参与，大部分食肆将在10月1日起推出7折优惠或者特别优惠价，部分亦在9月30日率先有优惠推出，包括有港式茶餐厅在10月1日提供堂食7折优惠，酒家推出7折优惠套餐，亦有大型连锁快餐店在晚市时段推出特定优惠菜式，

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4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9日截止。如果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以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關於咧一啲即係社會上面可能有一啲嘅人士因為唔同嘅原因咧，而佢哋缺乏咗社會嘅照顧啦，咁啊發生慘劇咧，其實我哋都討論過好幾次噶啦。咁但係究竟有啲咩方法係可以幫到佢哋咧？咁同埋喺一啲嘅即係優次上面啊，又應該點樣處理咧？1872311，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麥家俊，我哋先聽一位聽眾先。黄先生你好，黄生， 黄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咁啊，先讲关于嗰、那个宋慕平嗰边惨剧啦。咁其实就真系觉得系，只要有啲成分，有啲部门啦，或者有啲嘢系可以做多一步嘅，咁就一定肯定都冇今次嘅悲剧啦。咁今次嘅悲剧咧，就真系嗰啲金牌银牌都冚唔翻啦。这位女士入咗院，五月入院噶啦，住咗几个月，攞开综援嘅话咧，肯定社署，因为而家现有嘅制度咧，攞综援如果你入咗院咧，系会扣翻啲钱嘅，因为佢唔需要，因为喺医院系免费噶嘛。咁如果社署系扣钱嘅话，咁我唔知道有冇人，社署有冇同事会睇呢个个案。咦，唔係喎，佢個綜援係有三個人嘅，有兩個要照顧喎。 首先補充一下先啦，黃生，即係你頭先講嗰個係以你嘅認知個綜援制度係咁樣啦。咁不過咧，都補充一下，就係我哋都問過社署，究竟呢個個案係咪一個即係宋慕平呢個係咪一個綜援嘅個案啦？咁但係社署就以私隱為由咧，係冇回應嘅嚇。 我就請由另一啲嘅報道啦，佢唔講啫。但有啲另啲報道已經係講咗㗎啦，咁佢如果用私隱去講話唔係嘅，我唔會話佢係講啦，即係我而家咁想講翻呢件事啫。 請講 啊，即係如果佢係咁樣嘅話，即係將來啦，或者係咁樣嘅話咧，請你留意就係、是、即係或者邊個部門都好啦，留意。如果係咁咧，就唔好咁睇啲數字哦，佢入咗院扣翻啲錢就計咁多啦。咁唔該睇多一步，望多一下嗰、那個家庭係點咧，啲成員係點樣啊？咁就冇咗今次嘅慘劇啦，即係正如特首講，嗰啲錢嗰啲係冷冰冰嘅數字啫。我講係咁多啦。 好啊，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同睇法。其實黃生嘅重點都係講咧，就係話如果你本身係有一啲咁嘅個案嘅時候，其實你可唔可以行多一步，睇下佢背後仲有啲乜嘢嘅需要，然之後加以換手咧？我相信應該係黃生最主要即係。 都係我哋一開始講嘅時候，我哋嘅一個問題啦，就係當我哋接呢啲 case 嘅時候，究竟我哋要處理嘅方式會係點樣？會唔會問多一句嘅時候，可能會已經多咗好多有用嘅資訊。跟進個案咧咁樣。 其實咧就係之前咧，大家都好關注照顧者嘅問題啦。咁由聽日開始咧，政府就話咧就會推出24小時嘅照顧者支援熱線嘅。咁會由註冊社工去解答照顧者嘅各種疑難啦。咁社署咧亦都會喺11月咧推出一個一站式嘅照顧者資訊網，方便照顧者咧揾到所需嘅資訊啦，同埋支援嘅。咁 但系呢个亦都系正如我哋以前咧都有讨论过嘅，就系、是、你有呢条嘅热线嘅时候，佢都要识得主动去揾你咧，你先至可以帮到佢噶。咁如果佢唔揾你，又或者佢基于种种原因唔识去揾你，譬如佢可能唔上网啊或者其他，咁又到底点样可以帮到呢一班嘅人士呢？咁啊，同埋就系而家系讲紧咧，即系唔同嘅部门之间嘅协作啦。譬如刚才都有听众或者系我哋嘅受访者都有讲过，各部门之间系咪可以有多啲嘅协作咧？咁但系实际上呢啲协作可以点样做咧？1-800-231可以打嚟倾倾啦。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社会福利界嘅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嘅，狄志远你好， 狄志远你好， 系你好。你好，兩位主持人。 留意到咧，就係你話要建議成立一個社區支援安全網絡啦，就統計咧有需要嘅高危家庭，等醫院同埋社福機構根據登記冊咧進行協作嘅。呢度可唔可以先簡單少少去講咧你嘅睇法？ 好啦，近期有啲不幸事件發生咧，都唔係一單噶啦，都睇到咧醫社之間合作咧係真空咗嘅。啊，譬如好似有近期有個案，有個媽媽入咗醫院，屋企咧有兩個即係視障人士喺屋企，咁成個社會同埋現有服務冇人知道嘅，咁呢個就證明我哋嗰個安全網咧係做得唔夠扎實，特別喺醫社合作方面。咁所以咧，我哋嘅建議第一樣嘢咧，我哋先有咧一個統計，咁而家將我哋一啲高危嘅家庭咧有個統計出嚟。或者一個登記，咁包括啲乜嘢咧？一啲係以老護老啦，以老護殘啦，以殘護老啦，或者以殘換殘，呢啲咧其實喺我哋社福機構啊、醫院咧，其實都應該有曬呢啲病人或者服務使用者。咁我哋去有個登記啦。咁當呢啲嘅人士高危嘅家庭去聯絡去到，譬如睇醫生啊。或者出院啊，咁咧變咗咧，我哋除咗喺醫療嗰個有計劃之外咧，嗰個福利計劃咧都要關心一下。咁於是乎咧，我哋個保護網咧係保護我哋呢啲弱勢同埋高危嘅家庭。 唔係嗱，你剛才就話即係应该咧，即系有记录啦。咁但系，譬如好似今次秀茂平呢个咧，佢究竟个医院知唔知佢？嗰、那個媽媽係一位照顧者咧，呢度會唔會都有一啲嘅疑問喺度啊？因為如果根據翻咧，即係一啲嘅報章報道啦，其實呢兩兄弟或者呢個媽媽咧，就應該仲另外有一啲嘅家人喺度嘅。咁而亦都話咧，曾經有家人咧係上去睇過呢兩位嘅兄弟六月嘅時候，咁不過就當時嗰兩位兄弟就冇開門去俾佢哋入去嘅。 嗯，當然我哋今日就唔需要話好具體傾一個個案啦。咁但係我哋參照類似嘅個案咧，嗱，如果一個病人入醫院，咁佢又會幫佢做啲身體檢查啊、量血壓啦，或者照 X 光啊，同時間做一個簡單家庭背景嘅調查。咁你入你醫院，咁呢啲一個老人家喎，咁問下佢你屋企係咪一個主要嘅照顧者啊？或者你屋企有冇一啲譬如殘疾人士啊，有冇一啲嘅年紀大嘅人啊？咁你入咗你醫院之後咧，咁、那個家庭嘅情況係點樣啊？如果有呢個資料一收到之後咧，如果呢個家庭嘅個案一定知道，剩翻兩個智障嘅人士留喺屋企，而50多歲嘅，咁呢個資料一定係屬於高危家庭啦。咁如果個調查嗰個嘅接受掌握呢啲資料嘅，譬如護士又好或者醫院又好咧。轉介俾社會福利處，喂嗱，有個咁嘅家庭，你哋上去睇睇，咁就唔係話好輕鬆拍下門或者了解，直情要跟進個個案，開個個案出嚟睇下冇有個援助需要。嗱，如果有呢種嘅醫社合作，有呢個家一個所謂安全網絡建立咗嘅時候咧，咁呢啲情況就唔會漏咗出嚟啦。咁我覺得認為呢方面嘅醫社合作嘅個架構應該要重建翻咯。 嗯，其實之前咧，狄志遠我哋都即係同休息嘅時候都同阿陳燕平傾過咧，就係我哋其實呢啲嘅安全網所有嘢其實都係好嘅，都個社會問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需要我哋幫助。咁但係頭先都講到咧，我哋即係需要去做呢件事嘅時候，要跟進個案咧，亦都唔係純粹話好似你講話拍門就夠嘅，即係要跟進咧，其實係真係要資源。我哋去傾緊呢樣嘢嘅時候，究竟有冇個估算咧？就話其實喺呢一方面資源要需要運。 運用多幾多咧？涉及幾多公帑咧？真正能夠幫到嘅人受惠嘅係又有幾多個咧？咁呢樣嘢係咪都即係喺成個政府架構裏邊能夠承擔到？有冇同政府嗰邊有一啲咁樣嘅初步磋商同埋自己估算？ 如果是個案的方法來說呢，我們一直來說有個叫做個案經理的概念， 這 位個案你跟了給我呢，我就 要接觸到他啦，主動幫他找一個解決 方案啦，或者有關服務呢幫他結合一下啦，即是說我是管理這個個案的，就有這個角色的時候呢，就不怕啊這個部門推這個部門，那個推會部門，或者我只是做少少嘢呢，就希望其他人去跟進啦，咁樣。咁呢個概念就有一個就係個案經理概念，就跟足件事嘅。咁第二方面呢，而家講緊係高危嘅家庭。高危家庭我哋不能有話啊我冇錢冇人就放棄佢哋嘅，唔可能係呢件事情係咁諗。咁我相信呢個一定係優先次序嚟講。你問我今時今日而家嘅社會資源，或者我哋而家個善用而家我哋而家現有嘅系統裏面呢，一定會幫到一啲高危嘅家庭。喺我個邏輯嚟講，我唔會因為我冇錢冇人就放棄呢班高危家庭。呢個係一定係我優先次序之中嘅優先次序。 明白。 但係狄志遠，其實如果要界定佢哋係高危家庭呢，可能都要首先掌握到佢哋自己嘅背景资料咧先得。如果你要掌握每一个个案嘅背景资料，要会唔会都有啲嘅困难咧？ 嗱，而家咧我哋其实我哋唔系话谂紧呢样嘢咧，要完完全全额外资源嘅，现有系统咧其实都可以帮到手。不过我哋有冇心去建立呢个系统嘅？譬如而家我哋好有好多嘅长者中心啦，医院嘅系统啦，康健中心啦。健康中心啦，或者殘疾人士嘅服務咧，咁呢啲嘅資料，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咧，大部分都係即係我哋嘅資料都喺手嘅。咁其實我哋就將啲資料統計一下，同埋有個中央嘅性嘅咧，係將呢啲系統呢啲資料咧能夠統一起上嚟。當我哋日後去接觸呢啲人嘅時候咧，就會了解到佢哋嘅家庭背景係點樣。其實呢樣嘢都唔係新㗎啦。喺內地我哋參觀，即係我哋唔係特別褒獎內地啦。咁喺內地參觀呢啲所謂中央系統電腦化好清楚。廣州市190万嘅老人家，佢嘅狀況都有個系統裏面咧管理到佢。每個人去睇醫生啊，做緊咩服務啊，乜嘢嘅去跟進嘅嘢咧，都有個系統裏面管理得到。咁我哋呢啲嘅資訊科技其實都可以善用咧。咁變到我哋咧喺提供服務方面咧個管理效率會高翻啲。同埋我哋都唔係一定話全由零開始嘅，係現有嘅基礎裏面點樣建立一個網絡出嚟，更有效保護我哋嗰啲嘅高危家庭㗎嘛。 但我哋會唔會都要睇下咧啲市民大眾係咪接受咧？因為都講緊可能牽涉到好多嘅一啲嘅個人資料嘅問題喎。 嗱，依個咧我就知道咧，過往嚟講，醫管局咧同一啲社福機構咧喺一啲區講就不便講啦嚇。咁佢哋有合作嘅，其實一個好大嘅原則就係話，我問個老人家，問個家庭，嗱，我依個資料咧就擺喺個系統裏邊，依、這個系統咧就點樣幫助我哋建立一個保護網絡，咁個服務咧係點樣？咁我哋嘅經驗話聽啊，大部分嘅即係我哋嘅服務使用者都願意咁做，因為唔係嘅涉及話私隱啊，依個係一個局限嘅專業團體裏邊、專業機裏邊掌握資料咧，去提供服務咧係更加有效，同埋個保護效果咧係更加提高，係為當事人去服務嘅啫，就唔係揭露啲私隱咧，我嚟做其他用途。我相信喺呢個原則之下咧，我相信大部分嘅服務者都值得考慮，同埋如果佢哋係同意嘅話。咁呢個冇違反佢哋個，即係冇違反話我唔尊重佢嘅私人咯，都係喺佢同意之下，我哋先進行呢個網絡個工作咯。 好啊，多謝曬你啊，狄志遠傾到呢一度啊，狄志遠咧係社會福利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哋咧上次讲咗 TS 同埋 S 嘅分别系 less LESS 同埋 LET apostrophe S 嘅分别。听落咧好似好大分别，望落去咧亦都好似好大分别。但系好多时候咧，当我哋喺一个句子里面咧，就好多人咧就读得麻麻地噶啦。主要咧系读 LET apostrophe S 嘅时候咧，我系冇咗个 T 音，个 T 音。其实是表现于条脷尖顶停了 在上面聆听了个空气的流动。听住 Let's do it. Let's 咁我将两个字挤喺同一个句子俾大家练习，听住 ，Let's eat less, shall we？ 不如我哋一齐食少啲嘢啦。Let's eat less. Let's eat less. Let's eat less. 咁你就听到咧 ，less 同 let's 嘅分别。呢个就系我哋嘅 TS。咁啊，喺咩情况之下会见到咧？成日都有噶啦，例如 what is 嘅简称，即系 short form 啦，就 what's。譬如我问你有咩问题啊 ？OK， 就系 what's your problem？ 咁你就唔好将佢读成咧 what's 完之后直接 s 系 what's 条脷尖顶停咗嘅 what's。尖锐啲嘅呢个声音系 What's your problem? What's your problem? What's? 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嘅。咁啊，麥嘉俊，剛才我哋都即係喺個制度上面咧講咗好多啦。咁但係咧，譬如一啲叫做即係非喺政府嘅制度入邊啊嘅方法，又有冇可能係幫到呢一啲嘅個案或者呢一啲嘅家庭咧？咁啊嗱，社會坊間就有討論啦。譬如係話係咪揾關愛隊去揾佢哋出嚟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咧，有一啲嘅計劃咧，亦都係推行。譬如一个就是在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资助计划之下就是做一个叫做楼长计划的。这个楼长计划就是透过街坊之间的互助关怀一些譬如有需要的长者等等。而在秀茂坪亦都是有机构做这些楼长计划的。电话旁边是请来负责这些楼长计划的其中一个嘅单位就系观塘文联会嘅项目主任陈泽辉。陈泽辉你好。 陈泽辉你好。 系、你两位好啊。 系陈泽辉，可唔可以先讲咧？你哋秀茂坪推行紧呢一个嘅楼长计划啦。咁啊，相关嘅个案或者系相关嗰一座楼咧，会都系咪受到楼长计划所覆盖噶？ 啊，系啊，其实咧，喺本村咧，我哋都因为有都有二十几座嘅大厦啦，即系楼宇啦，我哋咧都有覆盖到嘅，咁其中受惠楼都系，咁我哋喺本村我哋都而家因为都有成三四百户嘅长者，即系我哋而家探紧嘅，系啦，咁样咯，每个月有两次嘅探访啊，俾佢哋系啦。 咁有冇接触过呢个个案嘅咧？ 是啊，就好可惜地都未能够都接触佢哋，系啦，系啦，就冇今次系。 咁你哋其实不嬲系点样去揾到呢啲要服务嘅个案出嚟噶？ 我哋一般咧最主要可能系透过我哋嘅即系保安嘅座头啦，或者系啲护卫员啊，我哋事前都会同屋村啲保安员做一啲培训啦，希望佢哋帮手辨识一啲真系有 potential 嘅长者需要我哋去做服务嘅。另外我哋亦都会透过一啲街站啊，咁可能即系透过啲宣传啦、邻里，如果佢哋街坊见到需要支援嘅，我哋就帮手。我哋每一个月咧都定期喺街度做一个两三次嘅街站，就专门做健康检查。透过健康检查，就带一啲即系啲信息俾佢哋，要关怀即系邻里支援个角色嘅咁样咯。 咁其实咧，实际上在地嘅时候咧，去揾到呢啲个案嘅难度，其实会有几高咧？因为今次咧去睇翻嗰个个案咧，其实有两位即系死者啦，佢哋其实系即系都有佢哋自己个即系精神嘅问题啊，或者即系自己嘅个案，跟住之后亦都妈妈咧，其实亦都即系有认知障碍。其实呢类型嘅 case 咧，系咪真系咁难喺街坊，即系大家去互相交换资讯啊，或者你系在地，其实系咪咁难去捉到呢一啲 case 咧？ 定還是其實因為某一種特定的病或者是 一些類型的 case， 他們是真的很難是找到他們的，或者他們根本上不能夠主動出來的，這樣那是不是這些是真的那麼有效？ 其實是的，這種因為他們都比較特殊，一個就是真的兩個就是兩位都是智障朋友啦，另外媽媽又就是同社會那個連結呢是差少少的，所以令到我們就是其實我們都很重視，就是我們來緊會介紹立長角色，就是其實很重視的連結，就是社區連結，就正正而這個原因呢，就是我們未能夠幫他們一起連結了成為我們就是一個成員，咁繼續可以幫到佢手咯，係啦， 明白， 咁都有少少可惜嘅， 係啦，嗱個狀況咧就咁，因為其實頭先我哋都即係都訪問了幾位不同的嘉賓去傾，由家長協會即係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到立法會議員，到而家即係我哋樓長的一個即係項目主任咁樣。咁其實大家講緊嘅都係嗰個社會安全網，個個都覺得好可惜，係啦。咁究竟而家即係大家個各司其職嘅喎。咁其實嗰個安全網其實要去到覆蓋到咩情況之下？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角色之下，是不会再有这些漏洞。其实现在你觉得如果真的要去再堵塞的时候，其实哪一方面落的才能够 cover 到这些人呢？ 其實我都簡單介紹我哋計劃啦。有時候點解會有藍轉嘅角色咧？其實社區頭先佢基金咧，佢哋都好好嘅，即係都想我哋即係喺倫理支援方面做多少少。咁我哋就都有呢個方向啦，加埋我哋會都有呢個方向，都希望喺倫理支援做多少少。咁其實簡單啲講，佢哋就係揾一啲社區嘅朋友，即係住喺本區嘅，即係可能十個平啊。咁就佢哋可能會透過我哋嘅社工啊、護士啊，就幫佢做一啲培訓完之後咧，我哋就會幫佢同一啲區內嘅長者，即係弱勢啲嘅，就做一個配對。咁定期頭先我講緊嗰三四百户咧，就係佢哋長期去探訪，有啲都探咗三四年㗎啦。咁就一路 keep 住，直至到即係大家有啲咩情況，例如即係佢唔好令到佢咁快入老人院啊，入醫院。咁呢個都係我哋嘅目標嚟嘅。咁配對完之後，佢哋經常去探訪啦，關心佢哋咯，咁令到佢哋唔好即係為社會即係突然之間又冇咗一個成員啦，而係有人經常性關心佢探住嗰個角色咯。咁其實類似呢個咧，總之我哋個角色就係、是、即係除咗我哋嘅機構之外，其實我哋社區都有啲同唔同嘅機構做協助一個協作嘅，即係最主要都係希望做到一個互補凹凸嘅，即係例如其實兩間長者中心啊，聯合啊，係做一個跨界別嘅合作。咁啱，正如兩位提到，其實點樣幫佢哋一齊去合作咧？其實我哋都有個諗法，就係、是、如果可以的話，令到即係將呢啲個案，如果我哋有機會求其某一方發掘到，例如聯合醫院咁去睇醫生嘅時候，都發覺到媽媽有呢件事啦，咁可能佢嘅仔女有咩情況咧，有冇人照顧到咧？我哋可以即係連結區內嘅其他嘅 party 咧，可以協助到。即係令到即係單方面，因為佢哋一個家庭， 即係就可以幫到佢哋啦，提供一啲嘅服務嘅。多謝曬你啊，陳澤輝，傾到呢一度啊，係觀塘文聯會嘅項目主任，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意外事故啊！粉岭的和睦路同和泰街交界嗰度，因为有意外事故，暂时嗰度咧不能够通车，本来经过巴士全部都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洪隧方向要改为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军营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嚟到晚上嘅6:40，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麦嘉俊啊，之前咧就政府咧就曾经向立法会介绍过啦，一个叫做咧系慢病共治计划嘅，咁、那个目标咧就系希望可以协助到市民啦，做到更加好嘅筛查同埋健康管理啦，而个目标咧就系讲紧一啲45岁。或以上，而佢哋咧系冇已知嘅糖尿病或者系高血压相关记录嘅人士，咁呢啲人士咧，佢就可以咧系参加咗地区康健中心，成为佢哋嘅会员，然之后咧就可以接受呢个筛查。咁如果系筛查完之后，发觉佢哋真系有糖尿病或者系高血压咧，就可以获得政府一定程度上嘅财政资助，就再去咧一啲有参加计划嘅私家医生嗰度咧，就做一啲跟进嘅治疗啦。咁成个嘅理念咧，就系讲紧咧点样协助市民及早发现呢啲嘅慢性病，同埋及早做好个健康管理。 冇错，咁其实咧即系根据政府咧去公布出嚟嘅一啲资料啦。基本上愿景三个，第一个就系佢话要改善市民整体嘅健康状况啦，跟住提供全面同连贯嘅医疗服务啦。咁跟住之后就建立可持续嘅医疗系统。咁头先啊，陈燕平你都讲咧，其实即系佢哋一件事里边咧，其实都有针对一啲即系中年或以上嘅岁数嘅人口啦。咁亦都即系讲紧嘅病例里边咧，其实都主要系头先讲嗰三个，就系患高血压、糖尿病同埋血糖偏高呢一啲咧，系容易会引发啲并发症嘅病嘅。咁所以其实都可以讲话系比较有针对性。咁但系啦，就系当讲到目标嘅时候咧，即系头先所讲话，即系系开始去 join 一啲一啲健康嘅中心啊，跟住之后去 地区康健中心， 地区康健中心啊，同埋即系做一连串嘅检查咧。其实佢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咧喺3年之内要达到200,000人呢一个嘅计划嘅参与者。咁其实呢个数目系唔细，咁究竟点样达到咧？吓，同埋里边啊，即系亦都系需要有少少嘅一啲资金啦，吓，即系人哋市民啊参与嘅时候咧，都要俾一啲 功夫费用 嘅。咁俾费用嘅时候，其实系咪都系大众可以负担到嘅咧？如果系需要更加多嘅帮助或者负担唔到嘅时候，系咪有咁容易做到200,000呢一个目标咧？ 嗱，电话号码17231啦，咁啊呢个计划咧就会喺11月中推出噶啦，咁啊之前都讨论过嘅，咁而家有个仔细嘅计划内容啦，你自己个睇法又系点咧？可以打嚟17231同我哋倾倾。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医务卫生局嘅副秘书长李力刚咧同我哋倾倾噶。李力刚你好， 李力刚你好。 系、hey, 你好，陈燕平你好 ，Raymond 系你好。不如可唔可以先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咧？嗰、那个计划嘅详情，先由病人角度，佢哋究竟系针对乜嘢病人啦？点样去参加嗰个共付额系点样？可唔可以简单去介绍一下咧？ 好啊，好啊。嗱，我哋今次咧推出呢个为期3年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咧，其实就可以话系我哋过去香港几十年嚟推呢个基层医疗咧一个重大嘅突破嘅。佢系针对咧我哋糖尿病啦，同埋高血压啦，呢两个咧都系我哋最常见嘅疾病，慢性疾病。咁我諗我哋嘅突破之處呢，可以話係分別係有兩點啦。第一呢，知道我哋以前做嘅篩查呢，或者預防疫苗呢啲呢，其實都係針對緊啲嚴重嘅病，例如癌症啊，或者一啲可以預防嘅偶發病，例如肺炎鏈球啊、流感咁。今次我哋嗰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呢，就係針對我哋醫學上實證係最值得留意嘅，而亦都係最常見嘅兩種慢性疾病，就係高血壓同埋糖尿病啦。咁我估大家身邊都會久唔久有啲中年朋友突然間身體發現一啲毛病，原來睇翻咧都係因為高血壓同糖尿病有關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幫市民可以做到早發現、早治療，免卻咧日後有大病就唔好啦。咁裏邊咧，我哋今次做法咧就係會提供一個資助。等一啲有市民其实过往都想做㗎啦，不过就係争少少一啲资助俾一啲诱因佢。咁变咗呢，我哋可以政府提供啲诱因等佢做一个筛查。而万一如果筛查確診咗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嘅话呢，亦都会有政府资助1年最多6次去睇私营嘅家庭医生，等市民可以及早跟进，同埋呢亦都有个跨专业嘅团队帮佢跟进嘅。咁頭先提到啦，如果市民嘅角度俾幾多錢呢？咁我諗呢，我會講兩個簡單嘅數字俾大家聽，就係、是、市民嘅共付金額呢，篩查階段呢就係120蚊， 而如果確診咗進入咗治療階段呢，就是每次在家庭醫生跟進呢，就是大概呢就150元一次包埋藥喎。咁同埋呢，如果65歲以上嘅市民呢，就可以用醫療券去俾呢個共付額嘅。咁所以呢，我相信呢，我哋呢個計劃嘅設計呢，對市民嚟講呢亦都好有吸引力嘅。最後講一點呢，就係呢個參加資格呢亦都好簡單嘅，就係只要年滿45歲以上嘅人士，而過往呢佢係冇確診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就可以参加的 了。嗯，第二个了，讲完病人，由医生角度，其实他们要去参加这个计划的时候怎样参加，同埋医生你们所给的资助额又包了什么东西？ 其实在医生那方面呢，我们过去呢已经跟不同的医生团体啊，大大小小的组织呢，我们都简介了这个的计划。反应是良好正面的。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呢 ,8 月29号呢就开始招募医生了。那短短在几个礼拜呢，其实现在已经有超过200名医生呢已经参与了我们这个计划。那所以我觉得呢，这医生呢对我们的计划是反应良好的，正面的。咁對醫生嚟講咧，除咗頭先我講話市民有一個共付額，佢要市民俾啦。其實喺每一個診症個案喺篩查同埋治療咧，政府咧對醫生參與計劃醫生咧都有一個資助嘅。喺篩查階段咧，我哋每一個篩查個案咧，我哋都有196蚊係俾醫生啦。喺治療階段咧，就每次係166蚊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喺個藥嗰度咧，我哋亦都對醫生咧係每季有105蚊，就算每一個病人咧嘅資助嘅。 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可能要做一啲化驗嘅。咁喺化驗嘅時候，市民或者係醫生又需唔需要承擔一啲咩費用，或者佢哋可以獲得幾大嘅資助額咧？ 嗱，如果係喺篩查階段，即係第一次參加計劃嗰陣時咧，其實嗰、那個化驗費用咧，市民無需俾嘅。 嗯， 我頭先講嗰個120蚊咧，其實就係個篩查階段嗰個診症費用嚟嘅啫。咁換言之咧，喺篩查階段咧，其實化驗費咧，市民係免費嘅。咁至於喺治療階段啦，喺治療階段嘅過程裏邊咧，當要做一啲化驗嘅話咧，我哋都係會政府透過中央採購啦。咁啊，一啲價錢較為相宜嘅化驗費用嘅，咁亦都有一個共付額。咁一般咧，市民嚟講咧，可能一個套餐形式嘅化驗服務都唔會好貴嘅，大概40蚊至130蚊度啦。 呢個係咪一個封頂嘅共付額喺化驗上面？ 化驗嗰、那個我哋嗰、那個應該我哋唔係叫做一個封頂，而係咧，因為我哋係透過一個中央採購咧，咁、我哋實際知道每一個化驗項目咧，其實幾多錢嘅，咁喺嗰度咧，我哋就會定一個共付額，咁所以咧就唔係話特別封唔封頂，而我哋睇翻實際翻嚟嗰個招標價格係點樣。不過呢度我順帶一提咧，我哋今次嘅計劃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好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好多都用中央採購嘅模式。變咗咧，無論醫生喺用藥嗰方面啦，又或者頭先我哋大家討論嗰個化驗嗰度咧，其實都會比而家一般嘅做法咧係會平啲嘅。咁、所以實際對醫生又好，對病人又好咧、其實都可以話係用一個優惠價格咧、去做。咁基本上咧係吸引嘅。 可唔可以講埋嗰個藥物嘅費用上面，即係喺醫生嗰度，佢哋究竟係可以用啲乜嘢價錢去獲得嗰啲嘅藥物，同埋就係佢哋如果係想用你哋中央採購以外嘅藥物咧，咁係唔係就係要同個病人收翻錢 咧？首先咧，喺呢個計劃裏面咧，我哋主要針對頭先講啦，就係糖尿病同埋高血壓啦。咁所以我哋喺定呢、這個指定藥物名單裏面咧，即係用一個較相宜價格可以買到提供到藥物咧，其實都足夠去針對頭先我講嗰兩個慢性疾病嘅。咁其實我哋已經涵蓋咗43項到嘅藥物。咁其實我哋都問過醫生啦，都覺得呢、這個名單咧，都其實足夠去做管理糖尿病同埋高血壓嘅。你頭先提到咧，就話如果喺過程中咧，即係醫生想用一啲額外嘅藥去做一啲偶發性嘅，咁當然啦，如果佢唔喺我哋嗰個藥物名單裏面咧，咁佢就再同病人商討啦。不過咧，長遠睇咧，其實我哋亦都係希望透過 略性採購呢、這個方法呢，希望可以幫到參與我哋一個資助計劃嘅家庭醫生呢，其實可以有一個社區藥物名冊嘅。咁變咗有時有啲係比較基本嘅藥物呢，其實都可以包含喺度。最終呢，希望呢就可以市民呢可以有一個較為優惠嘅價格呢，去喺平時個診症啦。 咁即係嗰個藥費支出其實就會係政府資助返個醫生同埋資助返個病人嘅，係咪？ 我會講係對病人嚟講呢，可以話係一個有個資助，因為有優惠價格。咁對醫生嚟講呢，佢未必係一個資助，而係呢一個優惠價格，亦都可以幫醫生做一個採購。但喺嗰個特別係針對慢性疾病共同自己計劃裏面呢，就會有一個資助啦。我頭先講啦，每季$105俾個醫生。 嗯，你哋讲啊，个履历嗰个出发点咧，就当然系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讲紧咧，其实就我哋有即系200,000呢一个目标啦，3年啦。咁其实即系点样去达成咧？头先所有嘅即系价格啊、采购啊，所有我哋考虑过啦。咁但系去推行嘅时候，点样去令到即系最多嘅市民去参与呢一个咁样嘅即系计划啦？同埋即系如果真系做到200,000嘅时候，其实对于呢啲即系偏向隐性嘅疾病咧嘅成效有几高，同埋即系实际上覆盖你哋嘅嗰个嘅预计嘅有机会隐性疾病嘅人咧，其实有几多咧？ 好啊，我多谢 Raymond。咁咧里边咧，我谂有一个概念啦，或者我哋睇一啲数据。咁其实如果我哋喺健康人口普查嚟讲咧，我哋讲紧其实喺每100名市民里边咧，我哋预计咧其实应该有17名到咧。是一些隱藏的高血壓或者糖尿病患者的，換言之就是他其實是有這兩個慢性疾病，不過呢他沒有做一個篩查，他自己都不知道。另外在這100人裏面呢，其實也都會有接近5至6個度啦，其實他是血糖偏高的，即換言之呢，他是對於患上糖尿病呢，他其實屬於一個高風險的人士。所以我們這個計劃呢，正正就希望呢可以及早即找到這一班市民出來幫他呢早啲發現呢個情況，早啲做一個健康管理。咁至於你頭先講到啦，咁點樣可以即係增加多啲市民參與呢個計劃咧？咁我諗我哋要明白咧，呢個計劃咧其實即係第一次推出咁樣嘅性質，裏面有咁多新嘅元素。咁我估市民咧喺第一階段可能佢都會盡量盡快了解咗個計劃詳情，之後先決定參唔參與。咁所以我哋亦都會透過康健中心啦，做好嗰個宣傳啦，亦都希望傳媒朋友啦，例如好似我哋今日咁啦，可以加強嗰個宣傳，等市民知道。咁我哋點解譬如而家係9月底，我哋已經公布曬啲細節，到11月中先推出計劃咧，正正就希望盡早俾啲市民知道各項嘅細節，等佢可以早啲對計劃有個認識。到我哋11月真正咧可以接受市民報名參與嗰陣時咧，佢哋就可以盡快做啦。 李日光，其实有一点咧，喺之前立法会出咗一份文件咧，社会讨论嘅时候都有讲过噶啦，就系、有啲市民咧，佢连个120蚊嘅筛查嘅共付额咧，佢都冇办法俾得出啊。咁呢班人，咁今次你哋成个计划入边，点样可以包到佢哋入边咧？喺入边啦。 嗱，首先咧，第一，我谂如果以一啲基层市民嚟讲咧，佢其实都可以参与呢个计划嘅，唔会话令到佢哋唔参加得。第二呢，就是亦都政府其實有其他嘅資助項目都可以幫到手嘅。例如話，如果65歲以上嘅市民呢，佢可以透過長者醫療券去俾呢個計劃裏面嗰個共付金額嘅。咁再睇遠啲啦，我哋亦都明白呢，其實喺我哋個基層發展藍圖裏面呢都提到，我哋未來呢嗰個醫管局個普通科門診呢亦都要重新定位，更加去針對服務嗰個弱勢社群。咁我哋亦都而家同緊醫管局啦商討咧，就係點樣可以喺普通科門診裏面咧，特別為一啲弱勢社群咧，做埋好似呢個計劃咁嘅類似嘅一啲篩查計劃。咁而家喺度傾緊嘅，到第日有細節咧，我哋會再公布。 即係喺暫時呢一刻咧，如果佢係唔俾個120蚊嘅共付額咧，暫時嚟講，醫管局都係提供唔到一個免費嘅篩查服務俾佢哋嘅。即係呢個就要等你哋進一步同醫管局傾啦，係咪啊？ 是，但是要强调一点呢，就是医管局的服务呢普通科门诊啊各方面仍然是我们弱势社群或者一般市民那个的安全网来的。那这个是不会变的。 咁如果出现一个情况就係佢筛查嘅时候佢参加咗啦，咁但係跟住呢喺诊症佢可能诊症咗几次，跟住又觉得佢唔想或者係唔能够再承担到嗰个每次诊症嘅共付额，咁呢啲病人又可以点样做呢？ 我明白呢个问题啦。我諗好多市民呢其实参与得呢个计划呢佢都会明白呢个计划係有个共付额喺里面嘅。因为好简单，譬如第一次去做筛查佢已经知道要畀120元啦。咁我哋计划呢其实相对个价钱呢我相信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其实讲每次係150元到啦，但包埋药喎。咁但係我明白部分市民可能好似头先讲佢都係可能想出返去普通科门诊嗰度跟进喎，咁呢个佢可以嘅，佢都可以出返去普通科门诊跟进嘅。不过呢我哋都要有一个，因为始终係公帑啦，咁我哋会有个机制睇返点样去避免有个即係双重资助，即係亦都係希望避免呢如果市民已经选择咗去医管局嗰个嘅普通科门诊，咁其实喺我哋呢个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底下嗰个资助呢会唔会出现一个双重资助嘅情况，咁我哋有个机制去做嘅。 嗯，咁点样衡量即系呢个计划成功与否？即系譬如头先陈燕平佢讲，即系我哋去咗几次之后，即系佢觉得即系唔同嘅原因啦，即系我哋唔再继续啦。佢要即系翻翻去普通门诊啦。咁但系其实个隐性病未必已经咁快就已经系查到出嚟。 长期噶嘛， 系啦。咁即系我明白，即系从政府嘅角度嚟讲，就系唔想有公帑重叠嘅情况，但系亦都有一个浪费公帑嘅状，即系嘅有机会嘅状况出现。咁即系当然就系而家亦都正如你所讲啦，第一次实行嘅，即系好难去预知。但系呢个情况其实都有好有机会，尤其是普罗大众咧，对于隐性疾病个嗰个嘅认知咧，而家都仲系一个即系萌芽或者一个即系加深嘅阶段。会有呢啲情况出现，你哋会点样去衡量个计划嘅成效得失咧？ 嗱，我谂呢个计划咧，我哋系一个三年嘅先导计划啦。咁我哋咧喺过程中咧，我哋都会揾一啲自己做一个定期嘅一个科学化嘅医学上嘅一个检讨啦，睇下嗰个成效啦。咁但系过程中咧，头先提到会好多市民就参加计划之后筛查咗之后就离开咗计划，走翻去一个公营系统。我估咁嘅情况会有，但系我相信咧，亦都好大部分嘅市民咧会继续留喺嗰个计划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当你建立咗一个稳定嘅家庭医生嗰个关系咧，如果我由政府有少少资助，令到一年有六次嘅，即系两个月一次，其实都好密的，咁就可以有一个家庭医生100多元一次包埋药。咁但系大家都知啦，如果系家庭医生，始终你嗰个地点选择啊、医生选择啊、环境嗰方面，始终你会可能觉得系有一个优势喺度嘅。咁所以我觉得亦都对市民嚟讲咧，如果参与得呢个计划咧，我觉得佢会有医生的跟进，跨专业的跟进，我估计会很大机会继续留在这个计划的。 另外呢，你们就说现在已经招募了200多个医生参与这个计划，那你们估计或者你们掌不掌握到呢，是不是每个医生都会是收一个你们建议的共付额的150元，有多少会是可能是高于这个金额的呢？ 嗱，呢度我諗等醫生決定啦。對，有不同嘅意見啦。有啲醫生咧又會覺得即係其實佢150元，即係佢覺得都合理，佢會跟呢個水平嘅。有啲可能種種原因啦，即係可能地點各方面，可能會收貴啲，亦都未定。有啲可能基於自己嗰個考慮，佢想吸引多啲嘅病人，可能佢計個條數，佢又可以收平啲，都未定嘅。咁所以正正咁咧，我哋容許醫生有一個靈活性。佢可以自己定一個共付額嗰個價格，不過我哋一定要咧呢、這個收費一定要透明。我哋都公布咗啦，政府個建議咧就是每次150元連埋藥。咁我估醫生同市民咧都會用一個作為參考。咁至於佢最終個決定係幾多咧，我諗係等醫生同病人都有一個靈活性咧，佢哋去安排去選擇咧。 嗱，好快兩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參加嘅醫生一定要係基層醫療展覽入邊嘅醫生嚟嘅。咁入邊應該而家有3000多个，但係而家參與計劃咧得200多个，你哋睇夠唔夠去服務到即係依200000嘅市民咧？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參加者最終係多過200000嘅，咁喺你哋嘅財政資源上面會唔會設一個封頂咧？ 20万嗰、那个我哋预算三年做到嗰个咧，我哋系一个预算嚟嘅。咁而家睇翻医生嗰个反应咧，我估最终参与我哋计划嘅医生咧，都至少有数百嘅。因为睇翻我哋只系推出咗三个礼拜啫，嗰、那个登记申请就已经有超过200名医生。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唔系太担心。咁至于你讲话最尾就系话， 如果多过20万吓，系啦，佢有财政资源 嗰度啦。咁我哋其實已經預留咗足夠嘅資源嘅，咁所以咧喺資源嗰方面咧，我哋應該足夠，亦都唔暫時睇唔到一個需要咧，或特別要設一個一個限制喺度啦。 好啊， 咁所以我反而喺度想呼籲市民，即係留意我哋呢個計劃，踴躍參與。 好多謝你，你哋 多謝曬。 言不盡。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如果大家咧想就住啊刚才所讲嘅慢性病共治先导计划有任何一啲嘅意见或者睇法咧，想发表咧，都会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亦都系想对于另外一宗好惹人关注嘅工业意外咧，想发表你嘅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咁啊，麦家俊啊，呢个嘅意外咧就夺去咗两条嘅性命。咁佢係發生喺邊一度呢？就係、是、發生喺呢港鐵旗下嘅商場元方嘅一個嘅地盤嘅。咁佢就係位於柯士甸道西一號啦。咁頭先講過啦，嗰、那個呢就係屬於元方呢個商場嘅下低嘅一個地盤，係一個冷氣系統嘅海水冷卻喉管更换工程嘅地盘嚟嘅，就系由冷气嘅承判商咧去负责工程嘅。嗱，个事件系点样咧？就系喺前日，即系23号星期六啊，就朝早咧有两位嘅工人啦，就去到咧嗰个地盘啦，然之后咧就要进入去下边做呢个喉管嘅更换工程。咁然之后咧，佢哋原定咧应该系喺当日嘅傍晚时分啦，就收工啦。咁但系咧，到夜晚嘅时候，佢哋嘅屋企人都发觉咧，佢哋两个又未翻屋企，然之后又发觉佢哋曾经有一个嘅工人嘅仔咧，家人咧试过用短信联络啦，就发觉点解个短信显示系单剔，即系似乎佢系未阅读嘅信息咧咁样。咁然之后佢哋咧就尝试去联络相关嘅家人，系联络相关嘅工程人员啦。咁直至到咧系喺寻日嘅朝头早6点几啦，其中一位工人咧嘅家人先至联络到相关嘅工程人员，话俾佢听咧就同佢嘅爸爸系失联。然之后嗰个工程嘅人员咧就去到工地爆开个锁上嘅管道嘅出入口，先至发现嗰两个嘅工人系昏迷，然之后报警，咁警方救出佢哋嘅时候咧，就送院就抢救不治啦。咁呢个事件当中都涉及到似乎系几个问题，就系佢喺个地下管道去到工作，咁究竟有冇人去检查，知道原来系所有工人撤离咗，先至去锁上嗰个嘅管道咧？咁第二就系究竟有冇人去确保你嘅属下嘅员工系安全收咗工啦。 咁关于陈燕平头先你嗰个问题咧，其实咧警方嘅初步调查里边咧，其实都有相关嘅疑问同埋个跟进。佢哋咧系好似见到咧喺一个地下管道作业嘅工程个工序上面咧，至少系有3项嘅严重失误嘅，包括个负责人咧系喺日前嘅时候咧，好似未有完成个安全评估嘅情况之下就中途离开咗啦。而其二咧就系咧喺同一日咧下昼4点。 鐘咧，先至翻到去個現場嗰度咧，喺揾唔到嗰兩名工人嘅情況之下咧，亦都未確認到佢哋個情況之下咧，亦都再次離開咗現場。而第三咧就係咧，其中一個嘅工程人員咧，係嘗試翻去現場度係揾嗰兩名嘅工友嘅，因為見到佢哋好似就唔見咗。咁但係咧去到嘅時候咧，地下嘅管道亦都俾人上咗鎖。咁即係好似咧，即係喺成個嘅作業工序上面咧，即係一啲我哋所謂嘅安全啊，所有嘅一啲法則上面咧，好似冇人係去即係好認真地去實行到呢件事出嚟，而養成咗今次嘅意外。咁但係當然啦，現時嚟講都仲係一個即係調查嘅情況當中。但係呢三件事咧，警方已經公布咗出嚟嘅三項失誤咧，似乎咧即係引起業界裏邊好大嘅迴響。 係啦，警方嘅重案組咧正係循一個刑事嘅方向調查啦。咁亦都係有職員咧，相關嘅職員已經係錄咗口供噶啦。咁啊，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話啦，即係如果咧係有證據咧，就會提出檢控嘅。嗱，咁啊，電話號碼18721啦。因為呢啲嘅管線工程咧，其實即係好香港可能好多個地盤咧都做緊嘅。但係安全問題係點樣去兼顧咧？除咗係嗰一位嘅工人佢哋自己嘅一啲嘅安全嘅措施之外，另外工地嘅管理人又承担住一个乜嘢嘅责任咧？电话号码1873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萧士文。萧士文你好， 萧士文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初步睇起上嚟咧，今次呢一件嘅事件咧，涉及边几方面嘅一啲嘅问题嘅疏漏咧？ 我谂头先你哋讲嗰几样嘢，正正就系反映咗一个安全管理嘅问题，系完全冇做到嘅，同埋一层一层嘅监督都系冇做到嘅。咁当中系好多位可以发现到个工友冇出嚟，但都冇发现到究竟发生咩事呢？首先我觉得就系所谓嗰位嘅工程嘅人员啦，即系中间四点零钟有去到嘅，咁佢系见唔到工友。咁究竟呢位人系佢系唔系同工友系同一队人嚟嘅咧？同佢系好确切知道工友工作嘅位置嘅咧？如果唔系嘅时候，佢就咁见到表面上冇人，或者佢未深入去再发现系冇人嘅时候，佢离开咗。咁即系冇人 confirm 到个工友其实系咪走咗啦。咁第二重又系冇 check 到，第三重究竟闩咗门啦。咁如果佢系意识到有一啲嘅危险，可能系工友未出嚟嘅时候，点解唔叫人开门呢？或者再次去确认工友系唔系喺里面呢？咁同埋啦，原来雇主根本就冇全友啊工友啲家属嘅紧急联络资料啊，搵唔到人。如果系可以嘅话，佢都打咗俾屋企人問下佢翻到工未，放到工未啦。咁呢啲全部一重嘅嘢全部失效啊！當中牽涉到唔同嘅承建商，甚至港鐵自己。咁裡面嘅監管又點樣做嘅咧？又見唔到啊！即係平時即係要去進入呢啲地方做嘢咧，尤其佢哋牽涉到一啲冷氣系統啦，咁係影響曬成個商場，至港鐵自己一啲嘅冷氣啦。咁他们应该会相对地非常谨慎去确保进入的人是什么人，有没有人没有出来而影响到个系统的嘛。所以揸锁匙的人又很谨慎，他们进出的制度也都应该是很谨慎的嘛。但是为什么今次完全是看不到的呢？ 咁正如你所讲呢，即係头先都讲，其实呢件事里面可能牵涉嘅即係组织啊，或者有关系嘅人，其实都相当之广泛，即係可能係当然即係喺承建商嗰度会啦，港铁有机会会啦。咁即係当我自己认知，即係通常呢一啲嘅工程呢，承建商同港铁嗰边係会有一啲即係定时嘅沟通，同埋即係每一样嘢佢哋会有一个 checklist 嘅，即係佢哋会有一个跟住嘅工序，佢哋会去跟，之后两边嘅话要有一个相当紧密嘅一个沟通。咁头先你都所讲，就系好似所有嘢都变咗失效咁样。咁实际上嚟讲，如果真系要为个伤亡权益，我哋去睇翻嘅时候，其实即系会追溯边一个啦。咁同埋即系当真系要发生嘅，即系要防止相类似嘅事发生嘅时候，其实系边一边嘅责任会比较高啲咧？喺咁嘅状况， 首先就系实际上安排工作俾嗰两位工友，佢哋自己嘅雇主啊、监管嘅人咧，呢一个位已经系出现好大嘅漏洞，就系佢哋自己嘅同事摆低 即叫咗嗰兩個同事入去做嘢之後就唔理佢哋啦。咁中間亦都冇溝通冇聯絡，係好匪夷所思。因為一般嚟講，就算唔係進入呢啲工作地點，即完全收唔到電話嘅地方，你去普通嘅可能一啲裝修維修落地盤，即你都會同個工友保持溝通，就係、是你嗰邊啲嘢做成點啊？放工未啊，或者有咩支援啊，咁样应该要有呢啲嘅沟通㗎嘛。咁好可能係完全冇呢啲沟通啦、啊、今次。咁所以一个一定有责任啦呢件事情。咁第二再高一个嘅承建商啦。咁其实两边嘅承建商要喺嗰、那个工作进行之前啊，要情报啊，要大家商讨点样做啊，下面嗰個判頭要同上面嗰個交代啊，或者係地盤裏面有安全人員去檢查啊，咁呢啲都係需要有一個制度去睇住噶嘛，或者去跟住去做啦咁。咁至於港鐵嗰邊，其實佢就應該我相信佢嗰個位置就係負責批啲人入去做嘢嘅，同埋佢。上鎖我唔知道，我唔肯定啦。依刻即係究竟上鎖係咪佢哋嗰邊港鐵嘅同事去持有嘅，去揾專人持有鎖匙去上鎖啦。咁呢啲要佢哋去交代翻清楚先。所以其實有效嘅就係一重一重嘅監管啊、情報啊，同埋咧要有一個工作許可證嘅一個制度先得嘅。即係你入去工友入去同埋出嚟都要做個登記，先可以去有效地有機會去防止今次嗰個情況出現咯。 嗯，其實蕭時文啊，個工程嘅監察咧，係咪都應該係因為個地盤嘅不同性質而有不同程度嘅監察咧？譬如今次呢個嘅地盤或者個涉事位置係咪屬於密閉空間咧？如果係密閉空間咧，佢個監管應該會同非密閉空間係不同嘅，係咪啊？ 是啊，你讲得好正確。咁如果係密閉空間，佢個要求嚴謹好多啦，即係事前嘅氣體測試啦，工入進入裡面要有裝備啦，有充足嘅通風啦，同埋有啲儀器去檢長期去檢測有啲氣體嗰、那個氧氣嗰個濃度啦，同埋有一啲嘅儀器就係去 check 住工友有冇移動啦，即係如果有一段時間冇喐動，可能已經有機會發生危險咯。咁有曬一啲儀器，同埋最緊要係外面咧係有一啲看守員啦，去同裡面嘅工友咧係去保持一個密切嘅溝通啦。咁見唔到今次嘅意外，似乎呢啲全部都冇嘅。咁究竟係？完全違例啊，定係話承建商唔認為呢一個係密閉空間，所以佢冇用一個密閉空間相關嘅法例指引去做呢？咁再退一步去諗，就係話究竟點樣定義一個地方係唔係密閉空間？而家即係嗰個都係比較闊嘅，即係話你係咪裡面係咪存在住某啲可能爆炸氣體啊，有水湧入啊？等等嘅危險喺度啦，咁如果佢哋評估過覺得冇喎，咁就可能唔當係一個密閉空間去做。 嗯，這個正正就是另外一個即係想理解嘅問題啊。究竟嗰個工地係咪屬於密閉空間，係由邊個去到判斷嘅咧？係由個地盤嘅承建商佢哋去判斷，仲要係事先判斷咗啊？定係臨場嘅工程管理人員佢哋自己去到決定嗰個係咪一個密閉空間咧？因為正如你頭先咁講，個法例會唔同噶嘛。 是啊，一定是事前的啦，即是不会可能是去到那个地方先评估它是不是的。即是你进行这个工作之前，譬如今次是一个管道的维修的工作啦，那在这个进行这个工作之前，去一定就已经是评估它是不是一个密闭空间啦，要有什么装备啊，有什么风险啊，这样去做的，而又要通报给再上一判啊，或者是港鐵要知啦，咁佢先去進入裡面去做嘢咯，而唔係去到現場先去睇佢係咪一個密閉空間。咁所以有機會出現嘅情況就係話，我相信呢啲嘅維修唔係第一次做啦，定期嘅維修保養，咁係咪一直都當呢一個唔係一個密閉空間咧？呢度係咪存在於漏洞？其實係需要檢討嘅呢方面。 所以正正想理解個問題就係唔係密閉空間，即係其實最後咧個。主要嗰個大承建商咧，應該係要知道嘅，係咪啊？ 系啊，必须要知道。 同埋港铁都必须会知道咯，即系大家会有一个即系双方嘅互认咯。而且亦都睇到，即系因为今次嚟讲，因为系一个怀疑吸入沼气身亡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变咗密闭空间与否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即系一个讨论点啊。因为如果系密闭空间嘅，应该对沼气呢一类型嘅即系气体啊，同埋一啲嘢会有相关嘅安全措施会做出嚟。咁如果即系承建商同港铁嗰边咧，如果已经系已知或者系确认咗呢个系一个密闭空间嘅话咧，咁呢一方面嘅疏忽咧就会变得更加确切啦。 冇错啊，冇错，即系嗰、那个地方系属于港铁啦，即系其实一啲已经固有嘅设施嚟噶啦，一早已经系评估到系唔系密闭空间，即系譬如我哋啲沙井咁就好清楚啦，啲渠有啲就系密闭空间嚟噶啦，咁呢一类又的而且确系存在于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点样做呢个评估咧，系唔系系足够地去认为里边系冇一啲嘅危机咧？咁但系当然咧，就算唔系密闭空间，都有佢嘅风险喺度嘅，危机喺度嘅。最，我觉得成件事最重要嘅地方就系佢哋嗰个沟通，安全监管嗰度地方冇做好，所以先会酿成今次嘅悲剧。 另外你头先都提到，即系话究竟嗰、那个嘅工人嘅家人或者佢哋嘅紧急联络人，系咪应该喺个工地嘅管理人员咧要有佢哋嘅联络资料？我想问呢个系唔系行内嘅一个即系既有嘅做法？你要有嗰个工人，唔理你判咗几多判，你都应该要有嗰个工人嘅紧急联络人嘅资料噶。 紧急联络人资料通常就是那个直接雇主他们那间公司全有啦，咁现场的工程的人员是没有需要有的，但是现在似乎是连个雇主自己都没有，这个真的讲不通，咁法例又没有规定说一定 要有的，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危机意识来的，即是不要说这一种的有风险的工作，我们普通工作你翻一份文职，即公司都应该是会留下一个紧急联络人的方法的嘛。 但 所以这个位置又真的讲不通。 但都想了解，因为在建筑行业呢或者这些建造业呢，它就是用了一个分判制度的嘛。即重重是下判，可能是跟着大判、二判、三判，甚至跟着有四判啊这样。那在一个这样的制度之下，是不是真的可以有人是掌握到每一个开工的工人他们的紧急联络方法呢？即除了是工友自己大家互相认识之外。 似乎我見到不少意外咧，都亦存在呢個情況，就是冇緊急聯絡人的方法嘅。咁喺呢一個嘅工種下面，或者佢哋本身個操作下面，其實都係講緊應該係僱主，至少僱主係要有呢個方法啫，唔係話所有即係咁多層嘅人都需要知道呢樣嘢。 即係最少佢上面嘅判頭應該係要有，你的意思係咪啊？ 僱主啊，自己個僱主，即係工友直接個僱主係應該要有咯。 好，咁啊，而家我都想理解一下，即系相关嘅唔同嘅承建商，佢哋对于家人系有啲咩嘅援助俾佢哋咧？ 佢哋都有初步接触到家人嘅，咁但系我见到新闻讲话，港铁嗰边话会发放50万嘅恩恤金啦。咁据我所知就系、是、家属未接受嘅。咁我哋期望开会咧，去俾咁多个承建商或者港铁去一齐去听一下家属有啲咩需要咯。咁而唔系单方面咁去宣布话会俾会俾几多钱，而似乎嗰啲钱佢话筹翻嚟嘅，唔系港铁自己每个家庭发放50万，系可能系透过唔同嘅一啲基金，或者我唔知佢哋系咪帮搵同事筹白金，我唔知道啦。咁系筹翻嚟系。嗰、那個同我哋所理解，即係港鐵應該有更大嘅承擔啦，或者承建商啦，有更大嘅承擔，自己應該分別去再攞一啲恩恤金出嚟咯。 咁除咗係恩恤金之外咧，即係因為都係個傷亡權益上面，你哋會期望港鐵同埋即係一個承建商裏面，佢會再做更加多其他嘅乜嘢嘅措施，譬如同佢家屬之間嘅慰問啊、關懷啊，或者即係之間嘅溝通。通常你講，你哋會係即係倡議同埋要求佢哋會做啲乜嘢嘅咧？ 我哋希望佢至少同翻家属去交代翻佢哋现时所得知嘅一啲资料啦，调查之后所得到嘅资料啦，即系譬如嗰啲所当中牵涉嘅人究竟属于边间公司嘅边个承建商嘅，系需要知道噶。 即足够嘅透明度同埋即系一个紧密沟通啦，系嘛？ 系啊，冇错。 嗯， 好多谢晒你，萧士文，麻烦晒。 多谢晒。 萧士文咧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嘅。根据咧港铁嘅资料啦，佢哋就话咧会透过专为建造业内有需要家属提供支援嘅机构香港明建会，向每位工友嘅家庭咧提供各10万元嘅现金做应急之用。而佢哋都话咧，据港铁嘅了解啦，承办商同分判商咧亦都会向每个家庭合共发放20万元嘅因出金俾家属嘅。一八七二三一有啲咩观察打嚟倾下？有郑生，你好，郑生。 郑生 系 请讲啊，郑生。 系你好啊，咁嘅，因为我之前其实我都系曾经系地铁里面嘅一个承建商嘅，我哋叫简称叫 CP 啦。 嗯。 咁基本上其实呢次呢个意外咧，其实系我可以讲系匪夷所思嘅，亦都系离谱得好严重嘅人为疏忽。咁原因系咩呢？就系、是、因为其实喺任何一个工种，无论喺地铁站、地铁车厂或者系商场，即系地铁嘅物业，每一个工种无论系做长期嘅维修、定期嘅维修，或者系大型工程、小型工程，其实承建商大即系、就是、总承建商都一定要上一个 statement 俾翻所属嗰个部门或者系 engine 佢哋有嘅种工序情况点做，系要写得好 detail 咁俾出去嘅。咁所以成日成件事咧，我谂无论系地铁、总承建商或者分判商，冇一个人可以甩到呢个责任。特别系安全主任同埋安全督导员。咁至于另外一样嘢就系嗰个紧急联络，理论上唔应该无论系直属上司或者系公司人事部，唔会冇嘅，因为每一个。即係任何工程咁計啦，因為我都做咗30多年工程㗎啦。任何一個工種咧，基本上咧喺人事部係必須有一個緊急聯絡人。當然我明白有啲工人係好唔願意俾自己嘅緊急聯絡人，我都見過。咁但係通常喺人事部嘅角度就一定要俾，因為即係你唔知咩時候會需要到呢個電話嘅。咁所以唔可能會存在到冇咯。再另一个问题、 就是不如咁样啊，郑先生啊，不如我哋新闻之后，请你睇下继续同我哋补充翻你嘅一啲嘅观点啊。我哋先听一节咧7:30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杭州亚运剑击女子花剑个人项目，港队嘅陈乐思准决赛不敌日本嘅上野优佳，四强止步，夺得一面铜牌。陈乐思初段已经被抛离比分，第一回合完结时落后2-8，佢喺第二回合一度连取3分，追至7-14，但最终未能平反败局，以7-15落败。赛事不设铜牌赛，陈乐思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因应寿茂坪村一对据悉智障嘅兄弟因缺乏照顾而饿死嘅事件，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表示，希望关爱队日后可以协助辨识需要协助嘅隐蔽家庭，社署、医管局同埋社福机构亦都会研究再加强联系。陈国基又话，听日起将会推出24小时运作嘅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由注册社工解答照顾者各种疑难。社署亦都会喺11月推出一站式照顾者资讯网，方便照顾者揾到所需资讯同埋支援。有团体建议政府设立个案经理，跟进高危个案，减少悲剧发生。港灯表示，下月份的燃料调整费进一步下调至每度电54.8仙，较本月再跌12.2%。因应国际燃料价格持续向下，港灯燃料调整费自今年6月起已经连续5个月向下调整。港灯举例子，以一个每月用电量275度的三人住宅客户为例，扣除政府提供的补贴以及港灯特别电费补助，他们下个月要缴交的净电费将为212.4，较1月的288.6减少。 港燈提到，自今年1月至8月，當月無需繳交電費的住宅客戶帳單累計超過63萬張，佔所有住宅客戶帳單近 17%。又指今年頭8個月入面，每月大約有6萬至9萬個住宅客戶無需繳交電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拘捕一名59岁事务律师，他涉嫌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64-3A 条，未获资料当事人同意下披露其个人资料罪。公署表示，案中事主是一名大律师，被捕人曾经委托事主为一宗诉讼案件作法律代表，在去年9月至今年4月期间，有人分别在两个社交平台上的多个个人账户内发布74条包含事主个人资料的信息，并且作负面评论。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事主的中文姓名、照片、职业、相关大律师事务所的网址、香港身份证副本。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而家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车龙排到去龙蟠苑。另外，粉岭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和睦路同埋和泰街之间嘅交界全线封闭，一大车多，受影响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粉岭白和路近住扫管埔路，宝石湖路近住粉岭公路交汇处，扫管埔路近住粉岭公路交汇处一带咧比较交通繁忙，前往上水嘅市民可以考虑改用港铁嘅服务。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湾仔方向嘅间封已经取消咗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的车龙去到德宝花园，反方向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今晚启德隧道有凌晨嘅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六点钟，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同埋去到启德隧道九龙湾。启德隧道土瓜湾入口的快线，以及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的管道，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站至到启祥道的快线，以及启德隧道去启祥道北行的支路分别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部分的长者可能会突然之间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节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到了雨季，香港的天气会随时恶化，暴雨警告信号一旦生效，河道可能会泛濫或已经泛濫。 为保障生命安全，市民不要接近河道，住在河道附近的居民就要留意天气变化，视乎情况考虑撤离。如发现有人遇险，要立即报警。如有查询，请打渠务热线2300111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咁关于咧系发生喺安士天道西一号地盘啦嘅一个牵涉到一个后管嘅地盘啦嘅意外，咁大家有啲乜嘢嘅评议或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倾倾噶。咁啊，麦家俊喺7:3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一位听众咧郑生倾紧啦，佢都话即系有呢啲嘅工程嘅背景嘅，咁请佢补充埋佢嘅观点，郑生。 系， 你好，补充埋你头先另外一啲观念啊。 嗱，呢一样就系咧，即系虽然而家我净系睇新闻睇到嘅现场环境啦，咁但系基本上喺电视睇即系电视机新闻睇到嘅就系佢哋用咗一个好长嘅通风设备俾嗰个工地嘅。咁无论现场系，因为我而家唔知道系咪，就系一个密闭空间。咁但系其实佢已经摆得个咁嘅阵容，好明显就知道嗰笪地方嘅通风系有好严重嘅不足嘅问题。咁即系话。假設佢唔，就算佢唔係密閉空間嚟，佢都應該要當係一個密閉空間嚟到處理，咁先至可以絕對保證到工作上嘅同事嘅安全。咁即係好明顯，佢哋係完全係冇考慮過呢一樣嘢。而呢個問題唔係淨係喺分判商或者承建商，地鐵自己都有呢個責任。因為以往地鐵做嘢係監管得好足好緊嘅，但係呢次睇到嘅情況就係完全係冇啊，就係零啊。即呢个系冇办法可以接受得到，我相信。 我想问多少郑生，就系咧，当即系地铁个监管嗰个力度同埋负责嘅范围会喺边度咧？即系譬如我哋进入咗工地之前，因为负责工地嘅时候，通常即系判咗俾嘅承建商，即系属于承建商嘅负责范围。如果承建商有啲乜嘢嘅出错咧，咁啊，即系港铁通常就会系即系罚佢钱啦，或者有一啲 系啦，即刻停工。 冇错。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咁港铁。即系佢哋通常讲成个工序里面，佢哋负责啲乜嘢咧？如果喺呢个咁嘅状况之下， 其实佢会监管晒成个流程，有冇嘢会发生唔安全，即系导致到意外，或者影即最重要就影响到佢嘅结构安全，即系可能会唔会产生可能明火要烧焊，会唔会有机会产生爆炸嗰类型嘅嘢，佢哋会睇得好紧张嘅。 咁所以 如果你话呢啲气体嘅更加添，因为你明白小气可以爆炸噶嘛。 咁所以喺日常嘅嗰个嘅工序上面，即系反而即系佢哋个监管上面就未必系佢哋即系日常嘅工作嘢，反而系更加即系high level 啲，或者系即系整体上嘅一个结构，佢哋就会睇啦。 其实日常佢哋都会派去嘅同事落去做监管嘅，即系等于好似政府嗰啲工程会有 works 落去望住咯，即系唔会冇人嘅。 但 今次就真系匪夷所思嘅，对落去。 因为根据翻即系郑生嗱，如果根据翻咧今次嗰个透露咧，就系、是曾经系有工程经理喺地底嘅工地揾咧，就系揾唔到两个人，然之后就跟住咧就再发觉咧另一个工程人员尝试再揾两个人，就发觉咧个管道出入口就已经上锁，咁佢见到上锁，咁就唔知道到时嗰阵时佢究竟系咪以为即系啲人走晒啦，然之后就离开，咁但系呢度又牵涉到即系。攞匙嗰个咧，到底应该系由边个层次嘅人去负责嘅咧？ 其实攞匙嗰个应该系最终负责嗌收工个叫做大工。但系都出现咗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系有呢个大工嘅出现嘅时候，而工程经理发现唔够人数离开嘅时候，佢系应该开翻个锁，派人落去揾嘅。因为你一定是要点齐数，所有人走晒肯定100%。因为正常咧，而家大部分嘅工地咧都会实行一样嘢，就系咩咧？当同事落地盘，佢会摆低佢个安全卡喺佢一个位置度收集晒。咁走嘅时候就攞翻张安全卡走，咁啊最肯定嗰个人系走咗噶啦。咁既然有两个人系冇翻出嚟嘅时候，佢唔系应该谂住数，即系冇得谂嘅。因为你谂咧就系可能就出事噶啦。咁所以就只系可以系就系、是。咦，爭兩個，你就唯有揾翻曬啲話事人翻嚟，開翻曬所有嘢，揾一次先至可以解決呢個問題。 就唔係哦鎖咗鎖咗即係走咗啦，冇收工啦咁。呢個係冇可能發生嘅，真係。 嗯，好啊，多谢晒你郑生吓，郑生咧系一位即系有承包工程嘅背景嘅人士啦，咁所以佢都即系好仔细地讲咗咧佢嘅一啲嘅观点同埋观察噶。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继续咧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噶。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今日晏昼亦都有回应到呢一宗嘅工业意外啦，咁佢就话咧到目前为止咧系冇证据证明啊个承办商咧系有按照法例嘅规定去做，咁、那个规定咧就系包括揾合资格嘅人士做风险评估。第二就是将风险评估咧摆喺工作地点当眼嘅地方。第三咧就系工人要受适当嘅训练啦，并且咧要为佢哋配备即系适当啊保护嘅装置嘅。咁佢就话相信如果承办商系按有现有嘅指引去做咧，呢件案件咧系唔会发生嘅。咁呢个就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嘅回应啦。嗱，刚才我哋都提到啦，究竟密闭空间工作嘅时候有啲乜嘢安全指引啦？麦家俊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管线学会嘅前会长黄景啊，黄景你好， 黄景你好。 大家好， 系黄敬啊。首先想问，点样定义系一个密闭空间？系由边个去到判断嘅咧？最终话事系边个咧？ 如果根据法例咧，而家讲嘅密闭空间咧，就系有其中一种嘅指明风险。我哋有五种指明风险啦，分别就系火、热、气、水同埋流动嘅固体。喺呢个情况咧，其实有机会系咩咧？就系有机会有热啦，就系体温上升。跟住咧有機會就係氣，氣係包括兩樣嘢，一個就係血氧，另一個咧就有爆炸性氣體或者係有毒氣體。咁其實咁嘅地底空間咧，其實呢兩樣嘢咧都必然存在咁滯噶啦。 係，咁即係話其實逢親地底工作都可以，就算佢係真係有一啲嘅通風嘅設施啦，都可以係叫做一個密閉空間噶啦，係咪啊？ 咁又唔係，如果你佢真係設計上面有個通風嘅設施咧，佢就唔會再叫做密閉空間噶啦。因為如果咁講，我哋停車場啊、地庫啊、機房啊，全部都叫密閉空間就好唔得閒噶啦。咁佢如果有足夠嘅通風咧，其實佢設計上面有嘅，我意思係咁就已經可以唔使界定佢密閉空間。所以如果係一般嘅隧道，就是、我哋而家行車隧道又好，行人隧道都好啦，其實佢就有足夠嘅通風，令到你唔係密閉空間咯。 嗯，咁啊，嗰个地盘咧就系涉及到一个冷气系统嘅海水冷却喉管更换工程啦。咁亦都系喺一个管道入边嘅。咁呢啲管道存有沼气嘅机会或者机率系点样嘅咧？ 嗱，其实咧，我呢两日我一路俾大家嘅答案咧，就系佢似乎就系一个五米乘五米嘅，我哋叫管廊。咁大概有200米长啦。 嗯。 咁其实咧个尺码咧就同个隧道都冇乜分别噶啦。 嗯。 第一、第二呢、這个管廊入边咧系放咗唔同嘅管道，佢今次咧就唔系捐入啲管道入边，佢喺管廊入边做管道嘅工作。 嗯。 咁正常咧，如果系冷却水咧，一系就海水，一就淡水啦。咁呢两样嘢咧，正常都冇一个有机腐化物，所以正常就唔会产生呢个硫化氢嘅。 嗯。 但系喺呢个情况咧，因为佢未有一个通风咧。可能就係會有呢個缺氧嘅情況出現，咁再者啦，就係我哋地下嘅管道咧，可能有啲地方咧係有缺陷嘅時候咧，佢都會有啲污水流咗出去個地下度，而地下再同呢個管廊咧，可能有啲接駁位有相關連咧，就有機會滲咗入嚟，然後變咗有啲硫化氫。嗱，因為我真係唔喺現場，其實咧，因為正常我哋入去到呢啲地方做嘢咧，應該我哋身上有一個氣體探測標。 嗯， 氣體探測標咧就主要係四種氣體，分別就係一氧化碳、硫化氫、爆炸性氣體同埋氧氣嘅含量。 嗯， 咁如果呢個標響嘅話咧，一般嚟講咧，我哋要立刻撤離。咁其實對人咧就唔會有好大嘅危害嘅，因為佢響嗰個數字咧，其實係一個警告嚟嘅。 嗯， 我哋離開即係所謂嘅身亡咧，有一段比較長嘅距離。但如果佢冇呢個標，佢不斷吸入咧，咁、那個濃度咧就會慢慢提升。 明白， 濃度意思就係我哋體內嘅濃度慢慢提升。 明白。咁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其實即係係咪喺密閉空間與否，其實都應該要帶備住呢啲器材嘅，跟住而家即係防止 有意外發生。太過過咗又未必啱嘅，因為當然你話預防性醫治療係好事嚟嘅。 明白。 咁但係我哋起碼有個基本嘅叫風險評估。風險評估係邊個做呢？就係、是、有一個受過培訓嘅合資格人士做嘅，呢、這個就是法例嚟嘅。咁、然後咧做嘢咧就是、有一個叫做受過培訓嘅核准工人，呢、這個亦都係法例嚟嘅。咁其實我哋作為管線香港管線專業學會咧，我哋都提咗幾次啦，因為包括前年兩個好大嘅事件啦，我哋都再重複提一次，就係話 而家香港密閉空間工人嘅培訓咧，同埋呢個合資格人士嘅培訓咧，其實係不足夠，係令佢成為專業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出現多個危險嘅情況，就係好多人攞住證，但係原來佢唔識嘅。個原因就係培訓嘅要求太低，尤其喺實習呢度咧，佢係完全冇反應或者冇時間去做。我哋上堂咧，甚至係我哋叫做咩樽咧，就係有一個呼吸器。咁簡稱叫氧氣樽啦，咁入面其實係壓縮空氣嚟嘅啫。我哋孭呢個樽咧，其實咧，如果我哋冇做開嘅咧，你絕對係雞手鴨腳嘅，因為佢有啲掣要開噶嘛。 明白。 咁如果你雞手鴨腳，你點可以保護到自己咧？ 嗱，咁啊，黄敬都想问翻你，头先就形容咧嗰个嘅工作空间应该系一个嘅管廊啦。咁其实喺呢个管廊入边咧，亦都话要有人去做一啲嘅安全评估啦。咁个安全评估咧，会系每日都需要做啊，定系点样咧？同埋另外一样嘢，譬如你头先即系讲啦，如果佢系喺一个即系有机会有呢个刘发兴。嘅地點去做嘢咧，佢應該就要孭咗一個叫做氣體探測錶嘅。咁但係都想即係理解翻啦。其實喺係唔係應該要事前有安全評估，就由做安全評估嗰個人去決定落去做嘢嘅工人需唔需要有呢個嘅氣體探測錶咧？ 哦，成個流程係咁樣嘅密閉空間，首先有個風險評估啦，或者叫安全評估都唔緊要。風險評估咧就會講呢個係唔係密閉空間，就根據頭先講五種指明風險，如果有其中一種就叫密閉空間。然後第二樣嘢咧就係建議有咩需要做。其實頭先前面嗰個鄭先生都講得好清楚咧，就係話如果你入去咧，其實有張綠卡放低嘅，呢個就係一個出入管理嘅一個做法嚟嘅。而我哋如果真係做密閉空間嘅人咧，我哋除咗擺低張卡之外咧，我哋仲有多一樣嘢嘅，因為呢個咧今次係話俾人鎖咗道門啦，係咪？咁正常咧，我哋係會攞咗條鎖匙嘅。即系唔好俾人哋锁咗我道门啦。咁头先风险评估系第一步啦，跟住咧我哋就有一个工作许可证。咁工作许可证咧就系会写咗你系边个会入去做啦，几时入去做啦，做啲乜嘢啦，做几耐啦。咁然后咧先至可以入去做嘢。当然入去做嘢，头先讲咗啦，应该有一个气体探测标更新。其实仲有一个叫懒人钟，即系话防止你晕倒之后，佢就会有大概20秒咧，佢就要有声响同埋。呢、這個視覺嘅顯示就話俾人聽，有人暈咗啦。咁但係你邊個聽得到呢？就出面有一個看守員。咁看守員呢就要有培訓啦。另外呢就係佢要定時要同入面嘅人有溝通，十至十五分鐘左右就同佢溝通啊，你有冇問題啊？冇問題繼續做。如果真係大家嚟時有問題呢，佢就唔好自己諗住落去救人。咁應該正常咧，就係打翻我哋緊急電話啦。咁香港個緊急應援系統咧就非常之好嘅，無論消防又好，警察都好，幾分鐘都會到場噶啦。然後咧打完電話之後咧，仲有兩樣嘢要做。第一樣嘢就係吹風，因為我頭先講缺氧或者有毒氣體，你吹風嘅話咧，都會稀釋咗呢樣嘢，令到佢生存機會增高好多。咁仲有就係話，如果佢係有機會有溺水嘅話咧，最好就係掹咗條安全繩，等佢個頭唔好浸水。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揾一個人咧熟悉嘅咧，就去到門口接應消防車。咁因為消防車去到一個好大嘅工地咧，佢要揾咧都要花啲時間。咁花咗時間即係風險嚟㗎啦。咁所以我哋接應咗消防車入嚟之後咧，就帶到去個事故嘅地點，跟住就要交俾消防員㗎啦。因為如果我哋自己嘗試拯救嘅話，有幾樣條件你必須要有嘅，培訓啦、器械啦，同埋有足夠嘅體力。咁如果你缺一不可嘅，咁我喺另一個節目我講過啦，譬如我自己，我相信我培訓足夠嘅，我亦都有足夠嘅器械同埋經驗，但係我嘅體力不足以支援我去做一個拯救，我最多去幫手嘅啫。咁呢個就係每個專業有唔同嘅工作嘅範疇咯。係， 所以最後想問一樣，你頭先話啦，出面應該要有個看守人啦，所以除非佢係話佢唔定義嗰係密閉空間。如果佢唔定義嗰個密閉空間，出面就唔需要有一個看守人啦。如果佢係一開始定義到嗰個工作地點係一個密閉空間嘅時候咧，理論上佢出面就一定要有一個看守人同埋擺低張卡喺度，係咪咁樣？ 冇錯，冇錯。但係就算唔係密閉空間都好啦，因為佢個工作範圍咧都有管制嘅。咁呢個亦都係前面聽眾鄭先生講咗噶啦，工地正常都有個管制，咁會可能我哋放低張綠卡啦，即係我哋張安全培訓卡啦，又或者放低任何啲識別嘅號碼。咁譬如我哋落去隧道咧，我哋叫做龍咧，其實咧佢會有個牌仔俾你嘅，牌仔係一套兩個嘅， 一個就放在上面，一個就是你自己更新，你出回來要對應回它才可以撤退的，如果不是少了個人就不知道了。 好多谢晒你王敬详细嘅解释，唔该晒。王敬咧系香港观线学会嘅前会长嚟嘅。 新时代更新咗我哋嘅生活日常，昔日嘅人情味系咪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每朝早太阳出来之前，我钱佩卿已经在你身边，同你一起迎接晨曦，同你闲话家常，分享健康资讯，同你讲声早，讲声好。希望你天天开怀，事事顺心。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啲人叫我做轩神 Sir。我是一个自小就有 ADHD 过度活跃症的患者，现在我不单止是一位音乐体育老师，还是香港电台的 CIBS 节目制作人。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麦家俊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都请你一位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周小松喺度噶，周小松你好， 周小松你好， 系啊，主持人好啊，大家好。 系嗱，今次嘅事件啦，刚才咧我哋都请咗即系唔同嘅人士咧去分析，亦都系补充咗譬如当中会唔会有一啲系喺个安全措施或者安全程序上面咧出现咗滞留嘅地方啦。咁而家即我哋未知道啦。咁不过咧，如果就住今次嘅事情上面，你觉得会不会都是反映了在这些的管道工作的安全意识的一个行业的问题呢？ 是啊是啊，如果按照报道这样说，这个工地呢是界定，最终是政府是界定为密闭空间的话呢，就真係好容易令人接受嘅一個咁樣嘅工作安排，因為按照密閉空間嘅工作嘅守則咧，佢係需要進行一個風險評估啦，跟住評估完之後要將個證明書貼喺門口啦，跟住又要咧要建議嗰啲進入去嘅人要係合資格人士，同埋要具備一啲嘅安全裝備啦，要有一啲嘅測試入面氣體嘅一啲嘅儀器啦，同埋一啲警報嘅系統啦，呢啲通通都冇嘅，同埋咧更最重要一樣嘢咧。佢喺規定條例寫到明噶，呢啲密閉空間入邊工作嘅人咧，就出邊一定會有人駐守，同埋保持一個暢通嘅聯絡。呢啲通通係完全冇嘅，所以如果真係呢個地方係一個密閉空間的話咧，係咁樣嘅工作安排咧，係一種非常之嚴重嘅疏忽行為嚟嘅。 咁喺呢個咁嘅工作安排裏邊咧，港鐵其實喺你眼中扮演咗啲咩角色咧？ 其实港铁咧，佢作为一个场地嘅当主咧，其实佢系有责任咧去确保呢个施工嘅安全嘅。当然啦，佢依家系同承建商之间究竟个有个乜嘢嘢嘅设备咧，对个承建商有负几大责任咧，港铁又使唔使负责任咧？呢个到时真系有机会嘅时候，可能要等法庭去判啦，或者系等劳工处做一个调查先至去界定啦。不过我觉得咧，就即系作为港铁嚟讲咧。其实他在判这些工程出去的时候呢，就应该很严格地去要求承建商去做到这些的安全的措施的。 讲到这里呢，其实讲到招标的时候，其实刚才一直有讲过其他的一些细则，但是讲到招标，其实是不是也都侧面反映了在招标过程里面，无论是他怎样去 set 那个招标的东西，比如是不是价格先行啊，或者中间的一些细则，是不是都其实很影响了承建商本身嘅一个质素，同埋佢哋自己施工里边嘅细则啊， 系如果你永远都系价低者得嘅，咁、那个承建商嗰个质素一低嘅时候，佢咪保证唔到啲做唔足呢啲安全措施咯。所以作为港铁咁大嘅公司咧，你去选择啲承建商嘅时候咧，就一定有个责任喺度，要 嗰啲承建商一定係會有足夠嘅資質，同埋去可以去承諾到確保嗰個係按照合法嘅程序去施工嘅。 至於周尚，以你嘅認知咧，即係而家現時港鐵通常嚟講，對於呢啲施工嘅時候咧，係咪即係主要都係價低者得呢一個做法，而唔係即係根據個質素或者去評做評估咧？ 呢、這個我就唔係咁清楚，港鐵究竟招標嘅情況點啦？當然就我頭先所講，因為價低者得咧係普遍一個心態就係、是、喂平啲梗係好啦，但係你平得嚟咧，梗係要注重安全啊嘛，所以我覺得咧就港鐵係有責任去避免呢一樣嘢。我唔係話緊佢依家任何一個合作都係用價低者得，但係你要主動，你作為一個咁樣嘅半公營機構嚟噶，雖然佢係上市公司，係咪一定有責任去做到呢、這、一個即係招標嘅時限去選擇一個合適嘅承辦商？ 但係呢個嘅工程由於係判咗出去啦，咁港鐵喺監督上面其實應該係負上一個咩責任咧？ 這個呢我覺得就主要的責任，當然個責任的界定呢要等個勞工處的調查啦，同埋法庭的判定啦。但我覺得作為港鐵來講呢，起碼你對成個工程呢，就你雖然判咗出去呢，都要有人去睇住下嗰個工作的地點，呢啲我覺得就最起碼嘅。 係。即系其实佢唔可以俾咗个分判商，就由分判商完全系负责。 完全系个工地系完全冇港铁嘅人员喺度，即系其实呢啲咁样嘅工作咧，你有个人熟悉嘅人，有个安全主任落去望一望咧，已经知道佢系唔合理、唔合规噶啦。咁明显嘅错失咧，我相信就即系，但凡有一个人落去睇一睇咧，已经知道佢有好严重嘅问题咯。 嗯，另外都就想问埋就系、是、职安条例咧，喺今年嘅四月先至开始实施啫，即系新修订嗰个职安条例。咁入边咧，其实亦都有一个罚款嘅，最高嘅罚款额咧可以系1000万同埋两年嘅。你觉得呢个罚则嘅阻吓性够未？ 我觉得咧呢一个罚则咧就啱修订咗啦，我哋又冇理由呢个时候去再要求佢去再进一步提高啦。但呢个罚则咧实施。到依家咧，政府係未曾就住呢個新嘅條例去提出一啲檢控啦，而法庭亦都未有判例出嚟啦。我相信咧，隨住政府嘅檢控嘅個案一有啦，就法庭咧，如果按照一個新嘅條例去作出一個合理嘅判罰嘅時候咧，相信可以收到一定嘅阻嚇作用咯。 好多謝曬你，周小松係立法會嘅議員，係勞工界嘅代表嘅。今晚唔該曬麥家俊，拜拜。 拜拜。